说你真心的爱着我，爱上我的身材，我的酒窝，甜言和蜜语把我迷惑，相爱过后你就抛弃我。你身边的美女有 N 多，漂亮的女人你都不放过，伤害了一个又一个，这样的你没有好结果。爱上我的男人有很多，偏偏看上你这个坏家伙，都是我天真犯下的错，不应该和你卿卿我我。恨透你留给我的寂寞，万分难过不知向谁说，止不住的眼泪随风飘落，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。 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。